而兴网络评选活动正式落下帷幕，来自全市九位小朋友脱颖而出，获得了网络评选活动的各个奖项。近日，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结合自身实际，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，强化党的理论，将十九大精神真正落到实处。近日，河北省教育厅表彰了2017年度全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优秀组织单位，涿州职教中心被授予河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优秀组织奖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四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最初我的态度，懊悔昨日那么嘈，然后在霎时之间想起我父母，我也不想记起，为当天亲心似你，便心急妒忌。其实我都很小气，对不起，只因常常在你附近，便拿着你出气。有仔感情在天真，你是我永远也会爱惜的人，明日爱他人也记住学会不要紧，原来朋友比恋人更高分，亦让我开始懂得不记恨，若大家都敏感，我更要永远记得拒绝再因小事怪人，为何没有这条校训。望着这场争吵，想想也很惨。原来朋友仔感情在天真，亦是我永远也会爱惜的人。明日爱他人，也记住学会不要紧。原来朋友比恋人更高分，亦让我开始懂得不记恨。若大家都敏感，我更要永远。 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:07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Twins 的朋友仔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另外呢，我要提醒一下，今天是圣诞节啊，大家一定很想送祝福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来通过这个互动平台来跟我进行交流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作曲家》。 有很久没见，你剪了长发，他怎么说话，他怎么激发？把歌词写得肉麻，怕浮夸。

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金海心的《把耳朵叫醒》。那么这首歌，金海心的歌曲叫做《把耳朵叫醒》，这首歌啊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之前也说过，我特别的喜欢金海心的声音，包括她的一些人品啊什么的。她很低调，也不争不抢的这种性格，确实也很让人喜爱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，黎明的《我的亲爱》。

做好人，终于都不敢狠狠抱紧。一边起舞，同时期待你问，今晚可不可答应我做恋人？ 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，来自 Cookies 的派对动物。那么新年也快到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准备自己的新年大 party， 比如说这个元旦的晚会啊，还有这个圣诞的晚会啊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挑选什么样的歌曲在这个派对上放，那么这首歌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郭富城的 Prapra Scara。 非常魔性的一首歌曲，来自郭富城的 Pra Pra Sakura。 那么这个 Sakura 呢，就是日语的樱花的意思啊，也是非常活泼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，翻译过来是叫做巴拉巴拉樱之花。那么如果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，可以去搜一搜，因为郭富城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少见的吧，今天我也是偶然发现这首歌，还觉得挺好听的啊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来听一听。好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我在唱什么？